罗金至弗拉迪沃斯托克国际旅游船万景峰号开始运营。这艘旅游船是由朝俄两国共同运营的。万景峰号出航仪式17号在罗金港举行，由罗新市人民委员会有关部门干部、俄罗斯联邦驻青津总领事等俄罗斯客人和游客参加。出航仪式上，一些人做发言表示祝贺。接着，万景峰号离港，前往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航行。